每回从卤煮的小馆前走过，都为香味吸引，但是一见那眉目甚不清爽的大锅和锅里那些腾挪翻滚的莫名其妙，立刻没了胃口。真难想象，日头连火烧带汤竟然吃进去四大碗，他的肚子总共才有多大地方啊。比起我的20条小麦穗鱼儿，日头真是吃多了，刚开始还没觉怎么地，后来这肚子越来胀得越厉害，老王叫他抠嗓子吐出去，日头舍不得，情愿撑着。后来我母亲采取了治我的办法，让老王沏了半碗起子，也就是苏打水，给日头灌下去了，日头才勉强躺下睡了。第三天是雍和宫打鬼的正日子，妈不让我去看打鬼，说喇嘛手里打鬼子的鞭子胡抡抽着人的事情年年都有，爸不在没人管得住我，不让我去，妈也不去，让老张带着曹家爷俩去雍和宫，还特别嘱咐看看就回来，别看到底功夫太大把人冻坏了。我为不能陪日头看打鬼郁闷了一早晨，巴不得把那些喇嘛洞翻了打不成鬼才好。老张和曹家爷俩出门的时候，天上飘起了雪花，刮起了灌脖子北风，气温降得厉害，不到一个时辰，房上树上院子里就全白了，院里没人走动，一片寂静，只有花猫从雪地上跑过，留下一串好看的梅花印儿。妈给我点了个手炉让我抱着，得意地说，不去好吧，在家暖暖和和的多好，大下雪天的跑雍和宫看什么打鬼呀，闹不好把鬼再带回家来。锣鼓声还有大同号沉闷的呜咽声从西边借着风雪传过来，号声低沉却富于穿透力，颇具煽动意味，仿佛这漫天大雪就是借助号声从高天翩翩而来的。妈的想法太简单太直接，他哪能理解雍和宫那些色彩艳丽造型怪诞动作夸张的挪舞对小孩子是一种多么大的诱惑啊。自鸣钟刚转了两圈，老张就领着曹家爷俩回来了。老张说再不回家日头的小命儿就没了。妈急问怎么着了，二姨夫说日头的魂儿让白鬼拘走了。再看老张身后的日头，顶着一脑袋一身的白粉，牙关紧咬，眼睛发直，瑟瑟的哆嗦。妈问他话，他也不回答，把牙磨得咔咔的响。妈说，这还真是中魔了，合算喇嘛把鬼赶日头这儿来了。老张说他呀使劲往前挤，站到台跟前了，这要命的粉末不嚷他身上嚷谁身上啊。妈赶紧过去拍打日头身上的白，老张让妈别拍，说这白落到哪儿哪儿倒霉。妈说这怎么好啊，老张说拍到大街门外头去啊，让过路的踩了带走。我说这么做有点缺德啊。老张说到了这份上也别说什么得不得了，谁让咱们摊上了呢。日头像街头耍乌丢丢的小木偶一样，被老张和二姨夫滴溜到当街，在雪地里好一通的拍打。被拍打的日头眯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有点魂不守舍。二姨夫说，日头日头你说句话呀。日头自始至终一声不吭。 没想到日头看打鬼看成了这种模样，我心里觉得怪对不住日头的。老张说，小门小户的日头属草芥之命，太薄，扛不住这轰轰烈烈的场面。在场子上被追赶的团团乱转的邪气孽障自然是奔他而来。妈让老张不要说了，越说越邪乎。他让老王烧了滚烫一锅姜汤，逼着那爷俩喝了。半夜日头开始发高烧，嘴唇起了一圈的燎泡，不停地说胡话。妈说日头昨晚卤煮火烧吃多了，停食着凉，到胡同口药铺买了一大包焦三鲜，煎了，给日头灌下去了。焦三鲜没起作用，下午日头起了一身密麻麻的红疙瘩，整个人都变成了红的。老张说这是鬼风疙瘩，日头真是让鬼扑了。妈让老张赶紧想驱邪的办法，老张顶着大雪和二姨夫去了东边的百林寺。老张找的是广玉，他请广玉帮忙想想办法救孩子一命。广玉一听就拒绝了，说无能为力，另请高明。听老张回来学说后，老王说该着绝你，喇嘛惹的事你找和尚，人家不让你另请高明才怪。情急之中我还是请来了老七，老七有知识，毕竟比妈强，妈毕竟是一字不识的文盲。老七在日头的床头站了半天，说日头的病不是一般小病，可不能马虎了。说着就穿了大衣，冒着大雪去南城请大夫了。我站在门口看着老七消失在风雪中的背影，想老七对日头其实还是挺好的，不是我想的那般冷漠，错怪他了。老七请来了大夫彭玉堂，彭玉堂是我们家多年的老朋友，给我也看过病。他本是留过洋的西医，擅长做脑外科手术，有人点着名要他指导。他做一台手术要用金条来计算酬劳，当然我们家是没有金条给他的，他肯过来是看在爸的份上。他和爸曾经是同学。彭玉堂给日头看了，说日头是急性传染病猩红热。猩红热是小孩子的病，妈一听就害怕了，比听见鬼进了家门还厉害。胡同里年前死了一个叫小明的孩子，就得的是这病。小明死后，有穿着白大褂的人在各家往孩子身上喷药水，当时老七都说那是瞎掰，猩红热是飞沫传染，喷孩子管什么用啊。妈说那喷总比不喷好啊，特意让人家把我前前后后都喷了个遍。不管怎么说，猩红热在那个年代是个可怕的病。妈前脚雇车把曹家爷俩送回太阳宫，后脚就把我隔离到小套间不让出来了。他说日头留下的病菌还在屋里飞散活跃着，让我撞上哪个都会像小明一样必死无疑。妈天天看我的嗓子，量我的温度，风声鹤唳，我稍微咳嗽一嗓子，她都急着让老七去叫彭玉堂。我被封闭在小套间，想着法子吓唬妈，今天说脑袋疼，明天说身上痒痒，后天说肚子胀，哼，我喜欢看妈着急的样子，喜欢看她因为我而无处抓挠，提心吊胆的紧张。一时，我成了家中的中心，仿佛我病得很重， 没有几天活头了。为此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所以尽着想象给妈妈提要求，今天要吃鸡蛋羹，明天要吃核桃烙，后天要吃贴饼子熬小鱼儿。老七对妈说，把它放出来吧，都灌成什么了，没样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太阳宫，演播田洪涛。 一晃大半年过去了，又到了夏末初秋，给日头攒的废纸已经厚厚的一沓，跟着老七逛旧书店，老七还给日头找了一本画画的书，上头有萝卜、白菜、蝈蝈、喇叭花什么的，想的是快跟着母亲上太阳宫了。没想到我们还没动身，日头自己来了，没坐车，是走来的，浑身的油汗，浑身的土，最让人惊心的是那一身热笑，在夏日的热浪中，头上顶着的麻包片，说明了曹家有重要的至亲过世了，披麻戴孝啊。日头进门就磕头，给老张磕，给老王磕，给我磕。妈从屋里跑出来，大声喊叫，日头啊，咱这是怎么了？日头说，我爸爸没了。母亲说，正月不还好好的吗？昨天夜里咽的气。妈一听，拽着日头就往门口跑，边跑边喊着让老张赶紧的雇车。老七给母亲递了些钱，说这个是必须要带着的。母亲接过钱，有些木然，带着日头上了三轮，让车夫快蹬，要多少钱都给。我追出大门，黄狗一样跟着三轮跑，叫着，妈，妈，还有我呢。妈回过头说，在家老实待着。我哪跑得过三轮车啊，眼瞅着妈和日头的背影到了胡同的东口，往南一拐，没影了。太阳宫那场丧事办得很简单，母亲第二天就回来了，曹家死了当家的，二姨成了寡妇，日头成了没爹的孩儿。原来正月日头那场猩红热没有传染给我，却传染给了他的父亲。感情大人的猩红热麻烦程度远过于孩子。没多久，二姨夫就转成了肾炎，全身浮肿，尿中带血。人说这个病是最怕累的，可是种菜的二姨夫哪里歇得下来呢？一家人的脚管都在他身上啊。肾炎病人挣扎着下地，挣扎着干农活，庄稼没长好，人也慢慢不行了，最后倒下了。听说二姨夫入殓的时候头膀有斗大，看不清鼻子眼睛，脚肿得穿不上鞋和袜子，鞋和袜子是用纸糊的。几十年后，我成了一名医生，传染科的医生，这与曹家二姨夫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在西北的传染病院干了8年，在我的手里处理过无数猩红热病人，有大人，有孩子，也有转化成肾小球肾炎的患者，基本都痊愈了。在医学科学发展的今天，这个病对人类已经构不成威胁， 但是面对病人，我常常想起太阳宫，想起了那风光秀丽的乡村，想起穿着纸袜子纸鞋入殓的日头爸爸，想起他的烟袋和烟破轮。日头爸爸去世不到一年，是二姨大喜的日子。二喜为日头找了一个继父，母亲作为娘家人，婚礼是必须要参加的。母亲在路上教导我，到了太阳宫，脸上要喜庆，嘴儿要甜，多说吉祥话，不要提死了的曹大大。最重要的是，还得管那个新进门的男人叫二姨夫，要叫得亲切自然，不能打磕巴，这样二姨夫才高兴，二姨才踏实，我们这趟才算没白来。母亲问我听懂了没有啊，我说没懂。母亲说，你已经是小学生了，怎么还不懂人情世故啊？你二姨一个女的，带个孩子，在乡下活得下去吗？她不往前走这一步，这个家就得散。你得替她想想，啊？母亲说着，哭了。我问日头的新爸爸是谁啊？母亲说，是夏家园的夏二。说啊呸，母亲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最不愿意听你说啊呸，夏二怎么得罪你了？我一路没有说话，无话可说，一切还是老样子，土房、篱笆墙、鸡窝、葫芦架，但不能说是曹家，现在得称夏家了。夏家的喜事办得简单潦草，做了一锅打卤面，随到随吃，卤做得很咸，浇半勺就能把人齁死。二姨穿着紫花夹袄，是二姨父去年正月给买的那块花布做的，没想到在这儿派上了用场。夏二穿了件蓝布长衫，穿长衫已是自己的半年私塾学历，出自书香门第。母亲给二姨请安道喜，背过身来却偷偷抹眼泪。二姨的眼圈也是红红的，强装欢笑的把红糖蒸饼往我手里塞。夏二的身板很壮，秃顶，留着山羊胡子，眼睛有些斜视，这样你就看不出他的眼神到底在瞅谁，怪怪的。夏二夸张地招呼着我们，说我们是城里大宅门的亲戚，他说他到北小街泡菊送过菜，路过过我们家，广良大门高台阶上马石，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家。这下好了，以后他再上炮局就有地方歇脚了，可以进大宅门喝茶了。夏二一边说着一边递给我一个梨，梨太大，他切了一块给我，我接过来偷偷的搁在窗台上了。大喜的日子吃梨，这个兆头可真不怎么地。我不喜欢眼前这个叫夏二的男人，他话太多，斜眼珠子太灵活，跟原来的二姨父比，我更喜欢先前的那个，所以自始至终我没管夏二叫一声二姨父。母亲暗示了我好几回，我就是张不开嘴，奈何呀。那天我在太阳宫小庙找到了日头，他抱着腿在四老爷脚底下坐着，目光呆滞，脸色苍白，全没了昔日的活分和明朗，